汉武帝又问，兄长为何而忧？就在众人以为刘明会把沉默进行到底的时候，出人意料的是，这次他及时收住了泪水，说话了：知我者为我心忧，不知我者为我何求？接下来 哭里边要憋死猫，你怀恨在心，今天一看武帝死了，你哪有不高兴？哎呦我的三哥呀，您可太冤枉我了，咱们是朋友啊，自打那次以后，我跟武帝可以说是换命的朋友，我们俩是莫逆之交，他死了我是真难过，真难过，真难过。那好，我现在啊就上那个五阶松盘龙岭那儿纪念武帝去，你如果要是真难过的话，没别的，你跟我一块去，咱们俩在坟头那儿哭去，你看怎么样？那才叫是真心的。展昭一想，我要不去我就假慈悲，我要是去，哎呀，去了以后怎么还回来不回来？我是不回来了，不愿同生，但愿同死。那么我呢？你得回来。我为什么回来呀？你不回来谁给报信儿了呀？哦，好好好。展昭一想啊，这个人我还真得顺着他，要不然他闹出什么笑话来呀？好，我跟你去，伸手把宝剑摘下来挎在身上，告诉童儿啊，我去了，你们好好的看家。冲两个童儿这么一使眼色，童儿明白了，让我们赶快去报信儿去。您别看这徐庆啊，别的事情大大咧咧，好像没什么心眼儿。哎，这会儿啊，他那机灵劲儿上来了。我慢着，让他们俩看家干什么呀？啊，好给报信儿去，没别的，委屈委屈他们两个人吧。找绳子，我先把他们俩人给捆起来，省得他们给我四弟报信儿去。这俩童儿这么一听，哎呦，三老爷您饶了我们吧，啊，您别捆着我们呢。这么着，我们跟您一块儿去，您就放心了吧。哎，这还差不多，你们两个跟着一块儿去啊，咱们走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展昭跟两个童儿走在前边，徐庆呢在后边紧紧跟随看着他们，我瞅你们谁敢报信儿去。先到了马号，牵出他们四匹马来，四个人翻身上马，出了上院衙就奔襄阳城的城门就过来了。出了城门以后，眼瞅城门关了，徐庆啊这可就放心了，他们一路上打听吧，哎，想办法就先找这个盘龙岭五阶松。好容易啊来到盘龙岭这儿的，一看呢，这是道路崎岖。为什么叫盘龙岭呢？那是啊，因为这个道路啊特别的窄，就好像盘龙一般上去的，所以这个地方叫做盘龙岭。童儿说了，这马也上不去，这么着，二位老爷你们上去，我们在底下看马行吧。徐庆一听，这成，你们在这儿好好看马，我们两个人上去了。他们两个人呐，上了盘龙岭五阶松这儿，这么一看，有这么一个大坟头啊，前边这儿有这么一个石供桌，上边有石头的五供，旁边还有这么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的特别清楚，皇父京东带刀四品护卫大将军会玉堂白宫之墓。哎呀，有道是有这么一句话呀，不见棺材不落泪呀。两人到了这个时节了，徐庆赶快从怀里边把这个脑眼掏出来，展昭啊一边擦着眼泪，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就奔坟头这儿过来了。再也没有想到，眼看着快接近这个坟头了，脚底下这么一软，扑通扑通，两个人啊同时的落入了人间的埋伏。上文书咱们交代的特别清楚啊，襄阳王派人就把白玉堂的尸骨装在骨坛之内，送到了君山。飞叉太保钟雄一听说是白玉堂，知道啊 白玉堂是那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，有道是英雄爱英雄，猩猩惜猩猩啊。特意派人找了这么一块风水宝地，五街松这儿又是盘龙岭，就把白玉堂埋在这儿。王爷吩咐呢，要在前门挖沟，可巧这儿呢就有这么一道深沟。钟雄就让这些喽啰兵们在这个深沟底下撒上了石灰，铺了点水，就成了矿石灰了，垫得厚厚的，就怕有人呢掉下去别摔死。上边蒙上芦席，芦席上边又盖上了黄土，就知道要是侠义之人前来祭奠白玉堂的时候，会中埋伏落入这个深沟里边。你想啊，展昭这么大的本事，侠义之人能看不出来吗？但是有一节呀，当时是真动了情啊。要么怎么说呢，动了真情就会丧失理智，他也没顾得仔细看看，再加上有徐庆那么一位，咧着大嘴这么一哭，掏着出这个脑眼泪往前这么一走，他在后边紧紧跟着，一边掉着眼泪，两人扑通扑通同时全都落下去了。多亏呀，底下是矿灰石啊，如果说要是生白灰的话，这下去这一下，这灰尘往起这么一扬，两个人的眼睛非给弄瞎了不可。这矿石灰呢，他们俩往下这么一落，尘土往起这么一扬，只是把眼睛给迷了。霎时间就听上面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亮，这有不少的喽啰兵啊，马上呼啦全都过来了，有的用这个钩杆子往下这么一勾。徐庆多大分量啊，人家费了半天的力气，赶快的先把徐庆给弄上来了，然后又把展昭也给搭上来了。人家马上先把展昭身上的宝剑给解下来了，这两个人呐，让那个矿石灰迷的眼睛哗哗的流眼泪呀。这个喽啰兵过来还开玩笑呢，你瞧二位，嘿，这么大的英雄，你瞧让我们给抓住了，您还哭什么呀？您别哭，不就是怕死吗？我告诉您啊，见着我家寨主爷以后，您赶快磕头，连那哀求他，我家寨主爷那是心善之人，只要你们多说好话，也没准呢能饶了你们的性命。他们这么一说呀，徐庆当时高声叫骂呀，你们纯属放屁，你们说的这是什么呀，你们也不打听打听你们抓住的是什么人。呵呵呵呵，抓住什么人呢？告诉你们，抓住我们两个，你们就不怕犯罪吗？呀呵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？说这么大的话，什么人？我告诉你吧，他呀，先说展昭。知道这位吗？啊，这位啊，那就是常州府武进县玉洁村的人士，姓展，名昭，字雄飞，号称南侠，万岁爷曾经赐他玉猫的称号。他就是带刀四品护卫展大爷，知道不知道啊？这些兵丁们这么一听啊，哎呦，这位就是南侠展昭啊。那么你呢？我，哼，开封府的战堂六品带刀护卫穿山鼠徐庆，徐三老爷。喽啰兵这么一听，感情不是等闲之辈啊，赶快给咱们寨主报信儿去。有个喽啰兵啊，就拿着宝剑噔噔噔噔噔噔的走山边吧，走小道，赶快的先来到了君山的第一寨巡捕寨。巡捕寨这儿有这么几位寨主，一个那就是雅都鬼文华，一位神刀手黄寿，一位花刀杨泰，还有一位铁刀大都督贺坤，正在这喝茶聊天呢。喽啰兵把这件事情这么一禀报，文华一听这还了得呀，文华这么一听这还了得呀，尤其一看宝剑，告诉这个喽啰兵，你拿着宝剑赶快到大寨那儿去禀明咱们的寨主飞叉太保钟雄，看大寨主是如何的发落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最后对影成三人的明月，这是杜甫春雨润无息无声的季节，我突然掉进大唐诗梦的世界。看遍天地只悠悠，一人独钓寒江雪，怜惜日暮一宿住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同游春江花月夜。我与回当凌决定飞上星河与数天，独一卷唐诗，再一场爱恋，念一段平仄， 正品职工养车放心又靠谱，现在上途虎全合成小保养低至299元，再送空调管路杀菌，正品机油上途虎养车。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？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，黄金钻石翡翠财宝，品质优，款式全，价格低，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，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。 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你是否想过，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，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，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。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,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，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、失语、失认、失用、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。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，请不要责怪他，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，耐心、用心、细心。 记忆虽会消逝，爱将永远长存。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，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镇》。 君山汉八寨的头一寨，那就是飞云关的巡捕寨。这儿的四位寨主正在这儿喝茶聊天呢，眼瞅着喽啰兵拿着一口宝剑进来，向他们禀告。禀告四位寨主得知，在山下盘龙岭五街松那个地方，我们抓住两个祭墓之人。哦，文华把眼睛往起这么一瞪，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？问了，一个姓展名昭，说是南侠，另外一个名叫徐庆，说是穿山鼠，这两个人还都是御前的护卫。哦，还有这么一口宝剑，请寨主观看。说着话呀，喽啰兵就把展昭那口宝剑往上这么一呈，文华接过来，攥宝剑瓣推崩簧插愣，把宝剑往外这么一拽，唰，就是一道寒光啊！文华知道这是宝物，但是宝剑到底叫什么名字，他可说不上来。把宝剑交给了另外三位寨主，这三个人啊，也甭管是神刀手黄寿，什么花刀杨泰，还有那个铁刀大都督贺坤，看了看宝剑，互相摇了摇头，他们也不认识这宝剑到底叫什么名字。文华一想事关重大呀，他不敢自专，立刻吩咐喽啰兵，你带着宝剑马上奔往大寨，禀告大寨主，听候大寨主吩咐。是。罗罗兵接过宝剑来，转身奔往大寨中军帐禀告中雄。功夫不大，罗罗兵回来告诉他们，大寨主吩咐下来要把这二位请上大寨中军帐待茶，千万千万不可怠慢。哦，文华告诉这三位啊，你们在这儿先聊着，我下去看看去。文华呀带领着喽啰兵就从飞云关这儿下来了。等来到了盘龙岭五街松这儿，站住脚步，喽啰兵用手指点说，您看那边捆着的，那就是那姓展的。哦，文华龙眼神一看展昭，呵，30多岁，晃荡荡，平的身高，七十开外，细腰炸败，双肩暴龙， 头上戴宝蓝缎的武生公子军，身穿宝蓝缎的箭袖袍，鹅黄丝鸾带，月白色衬衫，青缎的亚云根薄底樱桃窄腰快靴，面如美玉呀，两道剑眉，一双长目，高鼻梁，方海口，大耳垂轮。虽然说被捆着双手呢，往这一站不失英雄本色。甭问呢，那边站着的那就是那个穿山鼠徐庆啊。只见徐庆七尺多高，前胸宽膀臂，后蝴蝶熊腰，头上戴青缎子六瓣状帽，青箭袖丝鸾带，薄底快靴，黑哇哇的一张大脸，两道浓眉，一双金眼狮子皮，翻卷着四字口，见棱见角，海下一步刚然扎哩扎扎。哦，往这儿这么一站，那真是侠义好汉，是名不虚传。文华赶快上前，双手一抱拳，哎呀，不知二位老爷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我们这儿当面恕罪了。展昭到这个时候把头一低呀，只是说了一句情了。为什么呢？展昭这心里边一直埋怨着徐庆，心想啊，咱们俩已经束手被擒了，只求速死啊，你说你跟人家道什么腕啊，说了自己的姓名还不算，还把自己的匪号跟官职全都告诉人家了，你说你怎么这么没心没肺呢？只好是把头一低，说了声请了。徐庆啊睁大了眼睛，把这亚都鬼文华看了看，嘿，他也是条黑汉子，嘿，黑小子，你来了。文华一听这叫什么话呀，狠狠地瞪他一眼，哎呀，二位请到大寨，我家大寨主在中军帐，哎，要给二位代茶。哎，展昭摇了摇头啊，我二人既已被擒，只求速死，何必再见你家大寨主呢？哎，二位大驾光临，真是三生有幸，请到大寨，我家大寨主另有别谈。呵，徐庆一听怎么着还另有别谈，那就别愣着了，咱们走，咱们跟他们去看看他们大寨到底什么模样，也见见他们大寨主。他倒是不客气啊，二位请请。罗着兵在前边引路，展昭徐庆两个人就由文华陪着往前边走，一直啊走到山上边，站到徐庆这么一看，哎呀，这个君山不愧是一座名山呐，那真是高耸耸，鹤巍巍，密森森，叠翠翠。抬头看只见山峰漫漫，低头看又见峻岭叠叠，山上边一行行是杨柳榆柏松，上边又有白云一片片，下边又是绿水，哎呀，而且这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草，远处再一看，那真是山连山，山套山，山岭相连，真不愧是名山美景啊。往前边走，嚯，只见前边啊有这么一个大牌楼，牌楼上边有三个金字，是飞云观。进了飞云观了，展昭只见路南边有三间木板房，山墙上边有个大木牌子，这个木牌子高有八尺，宽有两丈，而且有三个大字特别醒目，是招贤榜。展昭站住了脚步，一看这招贤榜上边写的是管理君山洞庭湖水汉二四寨，招讨大元帅中，为小天下事，天下隐匿英雄壮士过多，古云寒门生贵子，白屋出公卿，盐车出良地，田野埋吉林，高山藏虎豹，薄泽引蛟龙，与中雄一介寒龙得中文武进士， 皆因奸臣当道，贪婪无厌，悬秤卖官，非亲不娶，非财不用。展昭啊，还要往下看呢。那喽啰兵呢，一再的推他们，徐庆也一再喊：“行了行了，这有什么可看的？走走走，咱们赶快走。”他们再往前面走，猛然间听见嘡啷啷啷啷啷一阵锣响，有他妈200名喽啰兵一字排开呀、啊！一看到人家巡捕寨了，而且这喽啰兵们各持兵刃。一个个是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辈，都在20岁往上，3岁往下，小伙子衣帽鲜明，是刀枪闪亮。紧跟着从里边走出来3位寨主，也有穿黑袍的，也有穿紫袍的，也有穿宝蓝色的。文华过来一一的引荐，说我们这儿的另外3位寨主，这位是神刀手黄寿，这位是花刀杨泰，这位是铁道大都督贺坤。这3个人赶快的过来跟他们客气了一番，说我们大寨主在中军帐等着你们呢，你们赶快往里边请吧。走过了巡捕寨了，他们又来到第2寨，是撤水寨。来到撤水这儿，这么一看，哎呀，这儿的地势好险要啊，怎么两边那是额头峰。您听这名额什么模样啊，是额头峰。两个额头峰相隔呀足有9丈。中间是个山涧，名叫做碧溪涧。那么两个额头峰怎么相连呢？上面摆着这么一个木板桥。说是木板桥，实际上就是用这个大柏树一劈两半，用这个铁箍子箍起来，这头呢有横着的铁梁子，拴着挺大粗的这个黄龙绳，粗大的黄龙绳一直连到那边，那边有两个花露露，黄龙绳就连在那边，只要是一发生事情，只要把这个露露往起这么摇，嘎啦啦啦啦，木板桥摇起来，不管你是什么人呐、啊，哎嘿，你除非是累生双翅，要不然呐、啊，想从这儿过去是比登天还难。展昭、徐青被人家压着上了木板桥了，到桥上往下这么一看，下边的水势非常汹涌，是声如牛吼啊！往西南再一看，地盈盈的是一带竹城。等他们下了木板桥了，仍然有200名喽啰兵一字排开，一位寨主站在这儿迎接他们。文华上前给引荐，说这就是撤水寨的寨主，人称金棍将于清。哦，寒暄了一番，继续往前走。就从撤水寨这儿再往前走，又来到了建瑞寨。建瑞寨这位寨主穿着一身皂袍啊，文华过来引荐，这是我们建瑞寨的寨主，号称赛义德诸葛。徐庆这么一看，哎，外边的呢也是黑脸啊，嗯，他赛张飞。等他们再往前走，来到了张兴寨，这儿的寨主是金锤将于畅。再往前走，来到了武安寨，这儿的寨主是与众不同啊，身高在1丈开外，身穿黄袍，面子淡金，浓眉怪眼，凶若太岁，履历过人，外号人称金党无敌大将军于奢。再往前走，来到了文华寨，一看这家寨主啊，哎呦，把展昭、徐庆俩人吓了一跳，怎么呢？那是看个头、看模样，怎么跟白玉堂长得这么相像，是一般无二呢？徐庆啊，差点喊出来跟人家叫五弟。文华过来给引荐，说这是金枪将于一，排行第5，故而称他为五将军。看到这儿，展昭呢？差点眼泪下来，怎么又想起白玉堂来了？到前边来到了五福寨，这儿的寨主 是八臂勇哪吒王金，在前边封圣寨是金刀将于哀，再往前走丹凤岭寨主赛玉池祝英，前边丹凤桥萧刀手王宝，等到了大寨的栅门这儿，还有两位寨主云里手穆顺、铁棍唐彪。进了大寨门了，来到大寨门前一看，前边有个大厅，厅上边有三个大字，是貔貅厅。啊，貔貅啊，那是古代最猛的一种猛兽啊，这叫貔貅厅，由此可见里边多么凶险。宝柱上边有这么一副对联，展到闪目观看，上联是山收诸吕三千客，下联是寨纳貔貅百万兵。哎呀呀，詹昭看到这儿心中暗想啊，君山八百里，水汉二十四寨，刚才见过那些汉寨的寨主了，这位大寨主要管辖这么多人得有多大的本事啊，身材肯定更是高大，他是武艺超群呐、不是这样的人物怎么能够管理君山呢？倒要看一看这位大寨主是什么样的人物。正想着呢，猛然间听见有人高声喝喊：“寨主出营！”眼瞅着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，这就是大寨主飞叉太保钟雄。展昭、徐青两人闪目观看，哎呦，不约而同的都大吃一惊。怎么跟他们所想象的这位飞叉太保钟雄啊完全不一样？只见钟雄头戴方式乌纱，身穿大红圆领的朝服，腰横履带珠灯粉底官靴，七尺身躯，面如白玉，五官清秀，三缕胡须，猛一看这哪是山大王啊，分明是个知府大人呢、是文官模样。钟雄他为什么是文官大班呢？其实钟雄啊，那是文武全才呀。论文他是三分五点八所九丘，无一不知，无一不晓，诸子百家是通古达今。要讲武呢，马上布下长拳短打，一看这哪是山大王啊，分明是个知府大人呢、是文官模样。钟雄他为什么是文官大班呢？其实钟雄啊，那是文武全才呀。论文他是三分五点八所九丘，无一不知，无一不晓，诸子百家是通古达今。要讲武呢，马上布下长拳短打，解决了。嘿，要说你这手可真够损的啊，呛着一嘴的石灰面，赶快的把漱口水洗脸水给送过来。徐庆漱完口了，人家也把茶上来了。徐庆啊根本就不喝茶，半天了肚子也饿了，嘴也渴了，你这儿有没有什么酒跟菜？来来来，赶快酒宴摆下。霎时间呢，人家摆这么一桌子的酒席。徐青也不客气，往这儿这么一坐呀，端起酒杯的滋溜一口酒，拿起筷子的吧嗒一口菜，吃的这个香啊，喝的这个美呀，把展昭给气的。展昭心里话，你这扣着食呢是怎么着？你真是没心没肺，坐在这儿还有心有肠这吃呢喝呢。展昭往这儿这么一坐，尽管呢钟雄斟上酒来了，他也不喝。徐庆这还一再劝呢，嘿，展大哥您尝，嘿，这菜还真不错，这酒呢也挺香的，来来来，您来这鸡的腿您吃不吃？展昭瞪他一眼，你这干什么呢？这是多丢人呢，没吃过饭是怎么着？钟雄端起酒杯来，展英雄，哎，满饮此杯。展昭把酒杯端起来又放下了。哎呀，大寨主，我看您仪表堂堂啊，气宇不凡。哎，您为什么在山上当大王爷呢？ 我看您呢不如及早的投诉朝廷，博得个风气因子，您看怎么样呢？啊，总是比您当这个山大王强得多呀。哎呀，钟雄微微一笑，兄早有此意，只怕皇上他不能够容纳我呀。哎，这又何难呢？只要您有意归顺朝廷，我展昭豁出去还家性命，我愿意担保，而且您可以做官，只要您愿意做官，您的官职只在我展昭之上。说到这儿了，徐庆在旁边啊，把这酒杯也放下了，鸡大腿也放下了。哎，那什么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可不是跟你吹牛。哎，只要是我们展大哥回去跟包相爷好好的一哀求，皇上听谁的？哎，包相爷在皇上那儿是说一不二，这事儿准能给您办成喽。就怕您不是真心，您要真心绝没错。钟雄微微一笑，我在这里谢过二位啦。熊有一言，我不好出唇。哦，您有什么话，寨主但讲无妨呢？我看二位确实是英雄好汉，我有意和二位结为金兰之好，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呢？哦，拜把兄弟啊。展昭微微一笑，哎呀，寨主要是有此意的话好办呢，请寨主先弃高山，我们后结拜兄弟。展昭什么意思？结拜兄弟可以呀，你得先弃高山，投顺了朝廷，改邪归正了，我们哥俩就跟你拜把兄弟。钟雄听到这儿，把酒杯也放下了。哎呀，弃高山投奔朝廷，恐怕不是几日之事，是不是咱们先结拜，我后弃高山呢？展昭一听，你别来这套，哦，想让我们跟你这就结拜啊？哎呀，斋主，我有两句话怕您不爱听，您想一想啊。我们二人不管怎么说大小的，也是个在职的官员，如果说您不弃高山，我们哥俩就跟您结拜喽，怕只怕那些御史言官在皇上面前参奏一本，我们可吃罪不起呀。徐庆到这时候酒也喝好了，饭也吃足了，酒杯往旁边这么一推，伸手一抹在自己嘴皮角蹭站起来了。姓熊的，姓钟的，你别来这套啊，干什么呀？啊，不弃高山，你仍然是山贼，知道不知道啊？哦，让我们俩跟山贼结拜呀，别拿着一桌酒席诓我们，你以为我真没吃过饭呢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说着话呀，徐庆两只手一掀这桌子，咣当，一桌的酒席他全都给掀了，当时杯盘碗筷洒了一地呀。钟雄说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揍你。说着话一个箭步窜过来，照着钟雄身上砰就是一拳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